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30，唐纪46，德宗神武圣文皇帝5，兴元元年2月戊申，诏赠段秀实太尉，谥曰忠烈，后续其家。时贾隐林已卒，赠左仆射。赏其能直言也。李希烈将兵50000为宁陵，饮水灌之。蒲州刺史刘昌以3000人守之。华州刺史李成米前使请降，赏徐以成为汴华节度使。成由外事希烈，希烈疑之，遣养子600人戍白马，赵成共攻宁陵。成置石柱，使其众阳精稍营而遁，又讽养子令飘掠，成悉收斩之，以白希烈，希烈无以罪也。刘昌守宁陵，凡45日不是假，韩皇遣其将王七耀将兵驻刘洽据西烈。七耀以强弩数千游汴水，夜入宁陵城，明日从城上射西烈，及其坐卧。西烈惊曰：“宣润弩手至矣。”遂解围去。诸此自奉天拜归。李成谋取长安，刘德信与成聚屯东魏桥，不受成节制。成因德信至营中，孰以护舰之败及所过飘掠之罪斩之，因以数计驰入德信军，烙其众，无敢动者，遂并降之，军事亦振。李怀光既挟朝廷逐卢杞等，内不自安，遂有意志，又误李成独当一面，恐其成功，奏请与成和军，诏许之。成与怀光会于咸阳西陈涛协，筑垒未毕，此众大至。成谓怀光曰：“贼若固守宫苑，或旷日持久，未易攻取。仅去其巢穴，赶出求战，此天以贼赐明公，不可失也。”怀光曰：“君视至，马未没，士未犯，岂可拒战也？”成不得已，乃就避。成每与怀光同出军，怀光军士多掠人牛马，成军秋毫不犯。怀光军士误其一己，分所获与之，成军终不敢受。怀光屯咸阳累月，逗留不尽，赏屡遣中使促之，此以士卒疲弊，且当休息观信。诸将朔劝之攻长安，怀光不从，密与诸此通谋。李成屡奏，恐其有变，为所病，请移军东魏桥，赏游记怀光革新，收其利用，请成奏不下。怀光欲缓战期，且激怒诸军，奏言：“诸军良次薄，神策独厚，厚薄不均，难以进战。上以才用方窘，若良次皆比神策，则无以己之， 不然有逆怀光意，恐诸君绝望。乃遣陆贽以怀光营宣慰，因召李成参议其事。怀光亦欲成自起减损，使失士心，举拜其功，乃曰：将士战斗同而良次异，何以使之协力？至未有言，硕故成。成曰：公为元帅，德专号令，常将一军，受指宗而已。至于增减衣食，公当裁之。怀光默然，又不欲自减之，遂止。时尚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，吐蕃向尚杰赞言：藩法发兵，以主兵大臣为信，今致书无怀光署名，故不敢进。上命陆贽欲怀光，怀光固执以为不可，曰：若克京城，吐蕃必纵兵焚掠，谁能遏之？此一害也。前有赤旨，募士卒克城者，人赏百民，彼发兵五万，若元赤求赏，五百万民何从可得？此二害也。鲁季虽来，必不先进，乐兵自固，观我兵势，胜则从而分攻，败则从而图变，绝诈多端，不可亲信，此三害也。竟不肯属赤，尚杰赞亦不进军。陆贽自咸阳还，上言：贼此起诛，保具公怨，事穷缘绝，隐日偷生。怀光总仗顺之师，成至胜之气，古行删减，亦若摧枯，而乃叩奔不追，师老不用。诸帅每欲进取，怀光折举其谋，举资事情，殊不可解。陛下意在全户，委屈听从，观其所为，亦未之感。若不别务规略，见思至迟，唯以姑息求安，终恐变故难测。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，故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。今李成奏请移军，是欲臣贤命宣慰，怀光偶论此事，臣遂泛问所疑。怀光乃云：李成既欲别行，某意都不邀介。臣由虑有藩附，因美其君胜强。怀光大自矜夸，转有倾城之意。臣又从容问曰：回日或圣旨故问事之可否，决定何如？怀光以似轻言，不可终辩，遂云：恩命许去，事亦无妨。邀约再三，非不详审，虽欲追悔，故难为辞。伏望即以李成表出赴中书，敕下依奏，别赐怀光手诏，是以移军事由。其手诏大意云：昨得李成奏，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，朕本欲委卿商量。是会陆贽回奏云：建卿欲急于此，仍言许去世亦无妨，遂斥本君允其所请。如此则辞婉而直，理顺而明， 虽续异端，何有起愿？上从之。程自咸阳结阵而行，归东魏桥。时夫方节度使李建辉、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有与怀光联营。陆志复上奏曰：“怀光当管师徒，足以独治胸寇，逗留未尽，亦有他由，所患太强，不资旁助。必者又遣李成、李建辉、杨惠元三节度之众复立其营，无一成功，止足声势。何则？四军皆累，群帅一心，论势力则悬绝高卑，据职名则不相同属。怀光、清城等兵威未下，而奋其志不从心，常等疑怀光仰寇续奸，而怨其事多凌己，端居则护防非谤，欲战则地恐分工，举与不合，贤信遂构，必之同处，必不两全。强者恶积而后亡，弱者示威而先富，富亡之祸翘足可期。就寇未平，心患方起，忧叹所切，实堪救心。太上萧特于魏蒙，其次救师于史赵，况乎事情已露，祸难垂成，委而不谋，何以宁乱？李成见机虑变，先请疑军，建辉会员势转孤弱，唯其吞噬理在必然，他日虽有良图，亦恐不能自拔，整其危急唯在此时。今因李成愿行，便遣何军同往，拖延成兵素少，虑为贼此所邀，借此两军迭为犄角，仍先谕旨密使簇装，诏书至营，即日进路。怀光亦虽不遇，然亦既无所失，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，迅雷不及掩耳者也。解斗不可以不离，旧坟不可以不及，礼尽于此，为陛下图之。上曰：“卿所料极善。”然李成疑君，怀光不免怅望，若更遣建辉会员旧东，恐因此生辞，转南调西，且更似寻时。心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，兼幽州卢龙节度使。李成以为怀光反状已明，缓急已有备，蜀汉之路不可庸，请以皮将赵光贤等为杨立建三州刺史，各将兵500，以防未然。上疑未决，欲亲总进兵省咸阳，以魏府为名，促诸将进讨。或谓怀光曰：“此汉祖有云梦之策也。”怀光大惧，反谋亦甚。上垂欲行，怀光辞意不逊。上犹疑谗人见之，甲子，加怀光太尉，增十石，赐铁券，遣神策右兵马使李辩等往谕旨。怀光对使者投铁券于地曰：“圣人疑怀光也。”人臣反，赐铁券。 怀光不反，今赐铁券，是使之反也。辞气甚备。朔方左兵马使张明镇当军门大呼曰：“太尉是贼，不许击，待天使不敬，果欲反也。功高泰山，一旦弃之，自取族灭，富贵他人，何意哉？我今日必以死正之。”怀光闻之，谓曰：“我不反，以贼方强，故须蓄锐四十耳。”怀光又言：“天子所居，必有城隍，乃发卒乘咸阳，未己宜君拒之。”张明镇曰：“乃者言不反，今日拔军此来，何也？何不攻长安，杀诸此，取富贵，引军还宾也？”怀光曰：“明镇并心矣。”命左右引去，拉杀之。又五封兵马使石衍芬，本西域胡人，怀光养以为子。怀光前与诸子通谋，衍芬遣其客号成义，以行在告之，请罢其都统之权。成义至奉天，告怀光子璀，璀密白其父。怀光召衍芬，则之曰：“我以尔为子，奈何欲破我家？今日负我，死甘心乎？”衍芬曰：“天子以太尉为股肱，太尉以衍芬为心腹，太尉既负天子，衍芬安得不负太尉乎？衍芬胡人，不能一心，为之是一人，苟免贼名而死，死甘心矣。”怀光使左右栾石之，皆曰：“义士也，可令快死。”以刀断其喉而去。李辩等还，言怀光骄慢之状，于是行在使言蛮进，从臣皆密装以待。乙丑，加李成、河中同将节度使，赏有以为伯，丙寅又加同平章事，赏将姓凉州。山南节度使严廷、严震闻之，遣使以奉天奉迎，又遣大将张用成将兵五千至周至以来迎卫。用成为怀光所右，因与之通谋，赏闻而患之。会镇既遣牙将马勋奉表，赏欲之故。勋请即意凉州取严镇符，召用成还府，若不受诏，臣请杀之。赏喜曰：“请何时复至此？”勋刻日时而去。既得镇符，请壮士五人与之俱出洛谷。用成不知是谢，以数百骑迎之。勋与之俱入邑。时天寒，勋多燃槁火于邑外，军士皆往复火。勋乃从容出怀中府，以示用成曰：“大夫召军。”用成错愕起走，壮士自后执其手擒之。用成子在勋后，灼伤勋手，壮士格杀其子，扑用成于地，跨其腹， 以刀拟其喉曰：“出生则死。”勋入其营，士卒以换甲执兵矣。勋大言曰：“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汉中，一朝弃之，与张用成同反，与汝曹何利乎？大夫令我取用成，不问汝曹，吾自取族灭。”众皆折服。勋送用成一凉州，镇杖杀之，命副将领其众。勋裹其手，复命于行在，迁其半日。李怀光夜遣人袭夺李建辉、杨惠元军，建辉走免，惠元将奔奉天。怀光遣兵追杀之，怀光又宣言曰：“吾今与诸此联合，车驾且当远避。”怀光以韩游归朔方将也，掌兵在奉天，与游归书约使为变。游归密奏之，明日又以书促之，上称其忠义。因问策安出，对曰：“怀光总诸道兵，故感士众为乱。今宾宁有张欣，灵武有宁景玄，河中有吕明月，镇武有杜从政，潼关有唐朝臣，渭北有窦瑜，皆守将也。陛下各以其地及其众受之，尊怀光之官，霸其权，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挥矣。怀光独立，安能为乱？”上曰：“把怀光兵权，若诸此何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既许将士以克城书赏，将士奉天子之命以讨贼取富贵，谁不怨之？宾府兵以万数，借使臣得而降之，足以诛此。况诸道必有仗义之臣，此不足忧也。”上然之。丁卯，怀光遣其将赵生鸾入奉天，曰：“齐西使别将达西小郡烧乾陵，令生鸾为内应，以精邪胜于。”生鸾亦浑贤自言，贤具以闻，且请绝姓凉州。上命贤戒言，贤出，布勒未毕，上已出城西，命戴修言守奉天，朝臣将士狼狈护从。戴修言训于军中曰：“怀光已反。”遂城城据守。诸此之称帝也，兵部侍郎刘乃卧病在家，此召之不起，使蒋镇自往睡之，凡再往，只不可诱邪，乃叹曰：“朕一舔列曹，不能舍生，以至于此，岂可复以己之腥骚污慢贤者乎？”虚息而返。乃闻帝姓山南，伯英大呼，自投于床，不食数日而卒。太子少师乔林从上至周至，称老疾不堪山险，削发为僧，匿于仙游寺。此闻之，召至长安，以为吏部尚书。于是朝士之篡逆者，多出事此矣。 怀光遣其将孟宝、惠敬寿、孙福达将经济去南山邀车驾，与诸军粮料使张增与周至。三将曰：彼使我为不臣，我以追不及报之，不过不使我将耳。因穆增曰：军事未招时如何？增待其众曰：此东数里有佛祠，无筑梁焉。三将率众而东，纵之飘掠。由是百官从行者皆得入洛谷，以追不及还报。怀光皆触之。河东将王权、马会引兵归太原。李成得除官制，拜哭受命。谓将佐曰：长安宗庙所在，天下根本，若诸将皆从行，谁当灭贼者？乃至城隍善甲兵，为赴京城之计。先是东魏桥有积粟十余万斛，杜之及李怀光军击进。是时怀光诸此联兵，声势甚盛，车驾难幸，人情扰扰，常以孤军楚二强寇之间，内无资粮，外无救援，徒以忠义感激将士，故其众虽单弱而锐气不衰。又以书为怀光，此礼卑逊，虽是尊崇而欲以祸福，劝之立功补过，故怀光惨女未忍击之。成曰：畿内虽兵荒之余，犹可复练，速兵养寇，缓莫大焉。乃以判官张玉假京兆尹，则四十余人，假官以都渭北除宿，不旬日皆冲陷，乃流涕示众，决至平贼。田悦用兵硕败，士卒死者十六七，其下皆厌苦之。上以己侍中孔朝甫为魏博宣慰使，朝甫姓卞博，至魏州，对其众魏臣逆顺祸福，越及将士皆喜。兵马使田旭成嗣之子也，凶险多过失，越不忍杀，杖而拘之。越既归国，内外撤警备。三月人参硕，越与朝府宴饮，旭对帝侄有怨言，其侄指之，旭怒杀侄，继而悔之，曰：仆夜必杀我。及夕，越醉归秦。续与左右密穿后园入，杀越及其母妻等十余人，即率左右执刀立于中门之内夹道。将旦，以越命召行军司马护鄂、判官许世泽、都虞后蒋济议事，府属深邃，外不知有变。世泽既先至，召入，乱着杀之。续恐既明事泄，乃出门，与越亲将刘忠信方排牙，续急呼谓众曰：刘忠信与护鄂谋反，昨夜刺杀仆夜。众大惊，喧哗。 忠信未及自辩，众分裂杀之。护恶来，及己门欲乱，招遇将士，将士从之者三分之一。续聚登城而立，大呼谓众曰：“续先相公之子，诸君受先相公恩，若能立续，兵马使赏民钱二千，大将半之，下至士卒，人赏百民，皆公私之货，五日取办。”于是将士回首杀护恶，皆归叙，军服乃安。因请命于孔朝府，朝府命叙全知军府。后数日，众乃知叙杀其兄，虽悔怒，而叙以利无如之何。叙又杀越亲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。李抱真、王武俊引兵将就贝州，闻乱不敢进。朱涛闻越死，喜曰：“越负恩，天假手于叙也。”即遣其直县大夫郑景济等将部骑五千驻马石，合兵万二千人攻魏州。时军王莽和纵骑兵及回纥四处飘掠，涛别遣人说叙，徐以本道节度使。叙方危急，遣随军侯臧以贝州送款于涛。涛喜，遣臧还报，使即定盟约。时叙部署城内已定，李抱真、王武俊有遣使议叙，许以复原，如越存日之约。叙召将佐议之。幕僚曾牧、卢南史曰：“用兵虽尚威武，亦本仁义，然后有功。今幽灵之兵自行杀掠，白骨蔽也。虽先仆夜被得，其民何罪？今虽胜强，其王可弃利而待也。况昭义、恒济方相与攻之，奈何以目前之急，欲从人为反逆乎？不若归命朝廷，天子方蒙尘于外，闻魏博使至必喜，官爵悬种而至矣。”叙从之，遣使奉表一行在城守以四命。上之发奉天也，韩游归率其麾下八百余人还滨州。李怀光以李成军进胜误之，欲引军自咸阳袭东魏桥，三令其众，众不应。妾相谓曰：“若与我曹击诸此，唯利是事；若欲反，我曹有死，不能从也。”怀光知众不可强，问计于宾佐。节度巡官梁乡李景略曰：“取长安，杀诸此，散军还诸道，单计一行在。如此，臣节亦未亏，功名犹可保也。”顿首恳请，至于流涕。怀光许之。都虞后严晏等劝怀光东保河中，徐图去救。怀光乃说其众曰：“今且屯泾阳，召妻奴于宾，四至与之俱往河中。春庄既办， 桓公长安未完也。东方诸县皆复食，军发之日，听而弗略，众许之。怀光乃谓景略曰：“相者之意，君众不从，子宜速去，否且见害。”遣数骑送之。景略出军门，痛哭曰：“不义此君，陷于不义。”怀光遣使诣滨州，令留后张欣西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泾阳，仍遣其将刘礼等将三千余骑携迁之。韩由归说新曰：“李太尉功高，自导获机，终成今日，可以自求富贵。由归请率麾下以从。”新曰：“信微贱，赖李太尉得至此，不忍负也。”由归乃谢病不出，因与诸将高固、杨怀斌等相结。时崔汉衡以吐蕃兵营于滨南，高固曰：“心以众去，则滨城空矣。”乃诈为浑贤书，召吐蕃使稍逼滨城，心等惧，竟不敢出。心等谋杀诸将之不从者，由归知之，心与高固等举兵杀心。遣杨怀斌奉表以闻，且遣人告崔汉衡。汉衡矫诏以由归之军府事，军中大喜。怀光子民在滨，由归遣之，或曰：“不杀民，何以自明？”由归曰：“杀民，怀光怒，其众必至，不如视民以走之。”时杨怀斌子朝成在怀光军中为右厢兵马使，闻之，泣白怀光曰：“父立功于国，子当诛夷，不可点兵。”怀光求之，于是由归屯滨宁，戴修言屯奉天，骆元光屯昭应，尚可孤屯蓝田，接受李成节度，成军声大振。时怀光方强诸此谓之，与怀光书以凶视之，曰：“分地关中，永为邻国。”即怀光绝反，必胜于南姓，其下多叛之，是亦弱。此乃赐怀光诏书，以陈礼待之，且征其兵。怀光惭怒，内忧麾下为变，外怒李成袭之，遂稍营东走，略泾阳等十二县，鸡犬无疑。即复平，大将孟涉、段威勇将数千人奔于李成，将士再到散亡相继。至河中，或劝河中守将吕明月焚桥拒之，明月以兵少恐不能支，遂纳之。河中引李奇运弃城走。怀光遣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，赐使李书据奔行在幕僚裴相摄州事，议贵先，则以逆顺之礼。贵先感悟，遂请降。同州由是获权，相 尊庆之子也。怀光使其将浮桥袭方舟，拒之。魏北守将窦瑜率列团700围之，乔请降。赵以瑜为魏北行军司马。丁亥，以李成兼京畿魏北夫方丹延节度使。庚寅，车驾至成固，唐安公主薨，上长女也。上在道，民有献瓜果者，上欲以散士官授之，访于陆贽，贽上奏以为爵位横移甚稀，不可轻用。起端虽微，流弊必大，献瓜果者只可赐以钱帛，不当酬以官。上曰：事官虚名，无损于事。至又上奏，其略曰：自兵兴以来，财富不足以公赐，而职官之赏兴焉，青珠杂踏于虚徒，金子朴施于余造，当今所病方在绝清，设法贵之，有恐不重，若又自弃，将何劝人？夫诱人之方为名与利，名尽虚而于教为重，利尽实而于德为轻，专实利而不计之以虚，则好愧而物力不己；专虚名而不负之以实，则淡慢而人情不屈。故国家命制之治，有执事官，有散官，有勋官，有爵号。然掌物而受奉者，唯系执事之一官也。此所谓失实力而欲虚名者也。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，大抵止于服色资印而已，此所谓假虚名而作实力者也。今之员外士官，颇同勋散爵号，虽则受无废禄，受不占员，然而突先锋排患难者，则以是赏之，竭金力斩劳效者，又以是酬之。若献瓜果者亦受士官，则彼必相谓曰：吾以忘屈命而获官，此以尽瓜果而获官，是乃国家以吾之屈命同于瓜果矣。世人如草木，谁复为用哉？今陛下既未有实力以敦劝，又不重虚名而滥施，人无戒焉，则后之立功者将何用为赏哉？志在翰林，为上所亲信，居艰难中，虽有宰相，大小之事上必与智谋之，故当时谓之内相。上行止必与之俱，梁阳道显常与智相失，惊息不至，上惊忧涕泣，慕得智者赏千金，久之乃至，上喜甚，太子以下皆贺。然智硕执剑，武上意，卢杞虽贬官，上心避之。至吉言起奸邪治乱，上虽冒从，心颇不悦。故刘从一、江公府皆自下臣登用，至恩遇虽隆，未得为相。 人臣车驾至凉州，山南地薄民贫，自安史以来盗贼公飘，户口减号太半，虽节制十五州，租赋不及中原数县，及大驾铸币，粮用颇窘，上欲西幸成都。严震言于上曰：山南地皆荆棘，李成方图收复，解六军以为生源，若幸西川，则成未有收复之期也。众议未决，会李成表志，言陛下铸币汉中，所以系义赵之心，成灭贼之事，若归小舍大，迁都民额，则士庶失望，虽有猛将谋臣，无所失矣。上乃止。严震百方以聚财富，民不至困穷而公义无乏。牙将严厉，朕之从祖弟也。朕时长转饷，事甚修变。初，奉天为季节，李楚林遣使入贡，尚不得已，除奉祥节度使，而心恶之。义者言楚林凶逆反复，若不提防，恐生亏嗣。由是楚林使者数倍至，尚皆不引献，留之不遣。辅至汉中，欲以浑贤代楚林镇凤翔。陆贽上奏以为：楚林杀帅助贼，其罪固大，但以剩余未复，大敏犹存。秦王之师悉在畿内，急宣速告，鬼客事争。商领则道迂且遥，落谷复为道所恶，仅通王命，唯在包爷。此路若又阻坚，南北遂将迅绝。以诸镇威仪之势，居二逆右胁之中，汹汹群情，各怀向背。倘或楚林发汗，攻势猖狂，南色要冲，东延巨华，则我咽喉梗而心旅分矣。今楚林能两端顾望，乃是天佑其中，故通归途将继大业。陛下常宜深以为念，后加抚循，得其迟疑，便足即事。必欲精求速行，追绝速疵，则是改过不足以补迁，自新不足以赎罪。凡今将吏，岂得尽无疵瑕？人皆省思，孰免一位？又况祖命之辈，协从之流，自知负恩，安敢归化？私信非小，所宜速图。伏愿陛下思英主大略，勿以小不忍，亏恼兴复之业也。上释然开悟，善待楚林使者，幽诏存慰之。丁酉，加宣武节度使刘洽同平章事。己亥，以行在都知兵马使浑贤同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。朔方、宾宁、镇武、永平、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。庚子，诏属李怀光罪恶，许朔方将士忠顺功名，有以怀光旧勋，屈家荣戴， 其副元帅、太尉、中书令何中隐，并朔方诸道节度、观察等使，一并罢免，授太子太保。其所管兵马，为本军自举一人，功高望重者，便宜统领，速具奏文，当受荆毛，以从人欲。夏四月壬寅，以宾宁兵马使韩由归为宾宁节度使。癸卯，以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修言为奉天行营节度使。灵武守将宁景玄为李怀光置地。别将李如先曰：“李太尉逐天子，而景玄为之置地，是亦反也，攻而杀之。”贾臣加李成、夫方、京畿、渭北、商华副元帅，常加百口及神策军事家属，皆在长安。诸此善遇之。军中有言及家者，常泣曰：“天子何在，敢言家乎？”此使常亲近，以家书谓常曰：“公家无恙。”常怒曰：“尔敢为贼为贱！”力斩之。军士未受春衣，盛夏犹亦求葛，终无叛志。以四，以陕国防鄂使唐朝臣为河中同将节度使，前河中尹李其运为京兆尹，攻长军梁邑。庚戌，以魏博兵马使田旭为魏博节度使，浑贤率诸军出野谷，崔汉衡劝吐蕃出兵助之，上节赞曰：“宾军不出，将袭我后。”韩由归闻之，遣其将曹子达将兵3000往会贤军。吐蕃遣其将论莽罗伊将兵20000从之。李楚林遣其将石黄将卒700从贤拔武功。庚戌，诸此遣其将韩民攻武功，黄以其众迎降，贤战不利，收兵等西原。会曹子达以吐蕃至饥民，大破之于武亭川，斩首万余级，民仅以身免。贤遂引兵屯奉天，与李成东西相应，以逼长安。上谕为唐安公主造塔，厚葬之。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江公府表谏，以为山南非久安之地，公主之葬会归上都，此宜简薄，以赴军需之急。上使谓陆志曰：“唐安造塔，其费甚微，非宰相所宜论。公府正欲指朕过失，自求名耳。相负如此，当如何处之？”志上奏，以为公府任居宰相，遇事论谏，不当罪之。其略曰：“公府请与臣同在翰林，臣今据理辨直，则慑于私党之嫌；昔指顺承，则违于匡辅之意；涉嫌指待于身患，违意实奠于君恩，训身忘君，臣之耻也。”又曰：“为暗祸之主， 则怨毒溢于下国，而耳不欲闻，兴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物，待乎颠覆犹未之非。又曰，当问理之是非，岂论事之大小。余书曰，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机，唐虞之际，主圣臣贤，律世之威，日至万数，然则威之不可不重也。如此，陛下有安可呼而不念乎？又曰，若以见证为止过，则剖心之主不宜见罪于哲王，以见证为取名，则非公之臣不应垂训于圣典。又曰，假有意将止过见以取名，但能闻善而谦，见见不逆，则所指者是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，所取者是足以子陛下无疆之修，因而立焉，所获多矣。倘或怒其止过而不改，则陛下找物直之机，触其取名而不容，则陛下披违谏之谤，是乃言己过而过迷著，损彼名而名一彰，果而行之，所失大矣。上亦犹怒。贾寅罢公府为左庶子。贾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同平章事，赏其公义无乏故也。诸此姚令言，朔遣人又泾原节度使冯和清，和清皆斩其使者。大将田希建密于此通，杀和清，以军府附于此，此以希建为泾原节度使。赏问录制，近有卑官自山北来者，率非良士，有行谏者，论说贼事，语罪张皇，察其事情，颇似亏参，今已于一所安置。如此之类更有数人，若不追寻，恐成奸计，请试思之，如何为变。至上奏，以为仅道具宫阙，有茂舍贤远来赴行在者，当良家恩赏，岂得复猜虑居求。其略曰，以一人之所懒而欲穷宇宙之变态，以一人之防虑而求上一兆之奸欺，意志迷惊，失道迷远。相及纳秦降卒200,000，虑其怀诈复叛，一举而尽坑之，其余防御亦已甚矣。汉高豁达大度，天下之士智者纳用不疑，其余悖虑可谓殊矣。然而相氏已灭，刘氏已昌，续疑之与推诚，其效故不同也。秦皇严肃雄猜，而荆轲奋其阴计，光武宽容薄厚，而马援疏其款诚，岂不以虚怀待人，仁义思父，任数欲物，物终不亲，情思父则感而悦之，虽寇仇化为新旅矣。亦不亲则聚而阻之，虽骨肉皆为仇特矣。又曰，陛下制出庶务，有轻待人臣之心， 司州万机有独欲屈与之意，谋吞重略有过甚之防，明照群情有先世之察，严数百弊有任行治理之规，威至四方有以利胜残之志，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，忠进者忧于见疑，助勋业者惧于不容，怀反侧者迫于己讨，训至离叛构成祸灾，天子所作天下事瞻，小由甚至审又非小，愿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，使宗社无疆之修。丁巳，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贾丹为工部尚书。先是，丹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，泽既复命，方大宴，有集叠制，以则代丹为节度使。丹纳叠怀中，宴饮如故，颜色不改。宴罢，赵泽告之，且命将吏叶泽。牙将张献甫怒曰：“行军为尚书，问天子起居，乃敢自图节钺，夺尚书土地，世人不忠，请杀之。”丹曰：“是何言也？天子所命，即为节度使矣。”即日离镇，以献甫自随，军府遂安。左仆射李魁自吐蕃还，甲子薨于凤州。韩由归引兵会浑贤于奉天，丙寅，加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。丁卯，亦往此薨。朱涛攻贝州百余日，马石攻魏州一余四旬，皆不能下。贾林复为李抱真说王武俊曰：“朱涛智吞贝魏，复指田悦被害，倘旬日不救，则魏博皆为涛友矣。魏博既下，则张孝忠必为之臣。涛连三道之兵，亦以回纥近临长山，民公欲保其宗族得乎？长山不守，则昭义退保西山，何硕进入于涛矣。不若常备位未下，与昭义合兵救之，涛既破亡，则关中丧气，诸此不日消夷，栾于反正，诸将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？”武俊悦，从之。戊辰，武俊军于南宫东南，鲍真自临明引兵会之，与武俊营相距十里，两军尚相宜。明日，鲍真以数骑诣武俊营，宾客共见止之。鲍真命行军司马卢玄清勒兵以四，曰：“吾知此举系天下安危，若其不还，领军士以听朝命，亦为子；立将士以雪仇耻，亦为子。”言中遂行，武俊言备以待之。鲍真见武俊续国家祸难，天子波迁，持武俊哭，流涕纵横，武俊亦悲不自生，左右莫能仰视， 遂与五郡约为兄弟，视同灭贼。五郡曰：“相公实兄，名高四海，相蒙开玉，得弃逆从顺，免租海之罪，享王公之荣。今又不问胡虏，入为兄弟，五郡当何以为报乎？涛所事者回纥耳，不足畏也。战日，愿师兄暗配临事，五郡绝为师兄破之。”鲍真退入五郡帐中，酣寝久之。五郡感激，待之一躬，指心仰天曰：“此身已许师兄死矣。”遂连营而进。山南地热，尚以军事未有春服，以自欲夹衣。